Thank you.

Yeah. 样样好。白灵灵的那布伞伞穿在妹妹的身，哥哥俩那个姊妹下蜜饯也那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个俩傻呀妹子你在哪个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 悄悄。 心上爱。 Thank you. 怪梦。

多为啥而生凉， 写一封家 树